在今天的内容里，尤尔赫拉利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具体的场景，给我们描述了一些具体的场景。那种用人工智能来替代人类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是不是很难想象呢？那么尤尔赫拉利给我们展示了各种情景。首先我们昨天提到，如果是这个算法只是根据我们的生物信息的反馈来给我们制作量身定做的这个音乐，那是不是就没有新的音乐了呢？我们永远就被困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自己的那点兴趣里面呢？不会的，尤尔赫拉利说，其实算法可以随机的加入一些新的内容。比如说一些原始部落的音乐啊，或者歌剧啊，或者一些实验性的音乐啊，先锋音乐啊，前卫的音乐啊。那么他观察你对这个5%的新的内容的反馈，如果你喜欢新内容呢，他可能再增加一点，给你个8%，给你个10%。如果你不喜欢，你还是喜欢原来的那个，那么他就减少一点。它通过这样慢慢的筛选，慢慢的就像生物不断的有一些小的变异，来看这个自然界是不是接受它的这个变异一样。这个有点像生物的进化啊，每个生物呢，它有的时候会长出一点小小的变异，然后这个看这个小小的变异呢，是不是能够适应自己，更适应自己的这个环境，通过环境的反馈来决定这小小的变化是不是继续下去。所以人工智能在音乐艺术的这个创新方面也有他自己的办法。有人又提出一种反对意见，说当然你知道我的情绪，对吧？你可以通过那些生物指标来知道我的情绪，但是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是悲伤，对不对？那么你的算法就会决定，好，我现在既然这个人悲伤了，那么我给他来一段快乐的曲子，或者说我让他快乐起来。但是你怎么知道我的目标呢？也许我正在很陶醉于我自己的悲伤。人不一定都是要求这个快乐的嘛，对吧？有的时候沉浸在一种忧思啊，沉浸在一种淡淡的悲伤啊，回忆啊，这种感觉其实挺好的，对吧？那么你是怎么去设定这个我想要达到的目标呢？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人类来讲更难。人类的作曲家或者是 DJ 的话，他更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情绪，他只是把所有的作品摆在那里，由你自己去选择。所以这儿就形成了他第一种解决方案，就是由客户自己去选择。你可以首先告诉这个人工智能，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然后由人工智能根据你的需要来设计它的音乐。或者你说我对自己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想要什么，那怎么办？没有问题，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巨大的数据库里面，它有包括人类的这个心理学、精神病学的知识，它可以根据很专业的手段来引导你找到自己想要的情绪。这里尤尔赫拉利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比如说你和你男朋友分手了，那么你就陷入了一种悲伤的情绪啊，而且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么这个算法呢，这个 AI 呢，它可以根据心理学的知识给你设定悲伤的五个阶段。OK， 悲伤的五个阶段，这个是心理学的一个常识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否认啊，就是这事儿没发生。就很多这个得癌症的人，他刚刚这个看到诊断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不是弄错了啊，这就是这个是否定阶段啊。第二个呢就是生气。生气，怎么会是我呢？为什么是我呢？我一直是个好人，你为什么让我得癌症呢？这是第二个生气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讨价还价啊。讨价还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拿这个癌症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人可能就开始对上帝祈祷或者对神灵祈祷啊，我接下来我这100天都做好事儿，或者说我到庙里去烧香拜佛，能不能就让我不要得癌症了？就是这样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啊，或者是在恋爱的过程中的话，就说哎呀，他要跟我分手，然后我心里就想，我以后我接下去这段时间对对方特别特别好，会不会能挽回这样的结果呢？啊，这就进入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第四个阶段呢，就是这个悲伤阶段了啊。你看一切这个手段都没有办法奏效啊，都不太现实，就陷入了深深的悲伤，这是第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呢，是接受了。第五个阶段就很平静的，悲伤也过了，觉得悲伤也没什么用嘛，就平静的接受现实。这就是所谓悲伤或者悲痛情绪的五个阶段。那么 AI 呢，可以像一个专业的心理学家一样，引导你走过这五个阶段，当然他这里提到的很多这个很多歌啊，包括流行歌啊，这是在西方比较流行的，而且是年轻人中间比较流行的，我也只知道中间的两三个，所以这个讲出来就没有太直接的效果，但是呢看到这些名字也挺好玩，说你在这个否认那个阶段呢，给你放的音乐是不要悲伤 ,don't worry, be happy, 这个是应该是那个狮子王里面的那个歌，对吧？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你比较生气的那个阶段呢，给你播放的歌就是你该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一个比较激烈的歌。进入讨价还价阶段呢，给你放的歌是哎呀，能不能回来呀，能不能我做好点，能不能回来呀，那么进入悲伤阶段呢，就是哦，这个就是 Adele 是在英国很流行的一个歌手，他的一些很悲伤的歌。最后进入你这个接受现实阶段的话，那个歌就是我能活下去，我会这个摆脱的，我会坚强起来的，就这样的。所以这样每一步非常专业的引导你走出你的悲伤，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就给你你悲伤了我就给你这个快乐歌曲，不是，它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专业，在 AI 或者人工智能最终为你量身定做了这样一个音乐以后，这还没有完，它在给你回放这些音乐的时候呢，它会这个监测你的反馈，它会知道哪一些音符，哪一些这个音乐的这个声波的组合你不喜欢啊，你听到那儿的时候你就有一些这个生化的反应，比如说你就有点不舒服啊，或者是你的心跳就突然慢了一下呀，或者你某一个激素的分泌水平突然出现一个峰值啊，那么他就知道这个小段这个小节这一种旋律你不喜欢，那么他在下一次的话就会进行改进，那么最终的话会只要给他时间，最终的话呢，他会给你制作出一种完全符合你个人的这个世界唯一你最喜欢的那么一个音乐。这种完全量身定做的音乐可怕在哪儿呢？要知道我们现在人类所有听到的音乐，实际上你觉得喜欢还是不喜欢，实际上是一种共鸣，对吧？那么是在和谁共鸣呢？是在和那个音乐的制作人或者作曲家或者歌手去共鸣他们的情感。那么我们能够找到相通的那个情感共鸣的部分并不多。比如说有个50%共鸣，你就听那个歌，听到那一节那一句话，你觉得特别的动心，特别的这个好像拨动心弦那样的感觉。这就是产生了共鸣。但是这个共鸣的部分并不多。以后如果是 AI 来作曲的话，它可以几乎让你每一个地方都共鸣，这样的音乐是人类作曲家永远做不出来的，这个可怕就可怕在这儿。但是这里又有一个反对的意见，又有一个问题出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听为自己量身定做的音乐恐怕不对吧？比如说，这个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音乐和朋友之间分享，对吧？我们要一起，比如说跳舞，一起嗨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要听同一个音乐，我们不可能去听这个每个人各戴一个耳机在那儿跳舞，对不对？好，没有问题。 在这个上面 AI 的功能可能更强大，因为它很容易，它是联网的呀，它很容易找到这一群人里面的共性，就是你们这一帮人，你们今天晚上想要嗨还是想要干什么？你们这一帮人的生物特点，你们这一帮人什么地方能够让你兴奋起来，什么地方让你感觉嗨，他全都知道，他可以给你算出一个有点像这个最大公约数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很简单的制作出一个你们大家都喜欢的音乐。这就是人工智能的可怕之处，它比人类的作曲家、人类的音乐家要多一个工具。人类的音乐家只能通过一些乐器呀，一些通过自己的想象啊，这样子，它多一个工具，它有一个客观的能够监测到的人类的声化系统的反应，这个东西是人类作曲家没有办法去匹敌，没有办法去对抗的。当然，再深一点呢，你还可以想艺术这个东西，计算机到底真的能做吗？这个实际上呢，涉及到就是艺术的定义，你怎么去定义那个艺术？如果你说艺术仅仅是给人造成一些感官上的刺激，感官上的这个影响的话，比如说音乐艺术，如果仅仅是和我们的情绪反应相关的话，那么 AI 计算机它有这样强大的工具，有这样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那么它肯定可以做成一个很好很好的艺术家。但是如果艺术是关于表达某种、传递某种思想，引起一些人的思考，传达某种真相，比如说宗教音乐啊，比如说这个比较严肃的交响曲啊，会引起你不仅仅是情绪反应，而是有一定思想反应的话，那么对 AI 来讲，现在依然是一个挑战。但是话又说回来，人类能做出那么优秀深邃的作品也不多，所以尤尔赫拉利讲，AI 的话很可能首先是一个流行歌曲的流行文化的这个制作人。好，今天的音频就先到这儿。明天我们会讲，AI 是不是像以前的那些技术一样，在消灭了很多工作，职位之后，又能创造很多这个工作职位，这个留在明天的内容。感谢 Sunshine 女士的音频制作，谢谢。